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从7月20号开始，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引发的新一轮本土新冠疫情，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已经迅速扩散到了我国17个省份，全国中高风险地区也陡增到了140多个，仅8月4号一天就又新增了本土病例62例。面对这一轮多点发生、局部爆发且发展趋势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冠疫情，各地防控组织部门必须进一步进入应急状态，落实四方责任，以快治快、步步为营、扎稳篱笆、严防死守，才能让疫情不再进一步扩散蔓延，从而确保我们每一个人的人身安全。那么这一轮的新冠病毒和之前的病毒比较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张文宏主任介绍说， Delta 最近是跑得全球比较快的一个病毒，它的速度比它原来的 Alpha 病毒，也就是英国曾经流行的病毒，可能快60%左右。但是尽管跑得再快，它还是冠状病毒，并没有变成一个新的病毒，病毒变得更为狡猾，但是仍在猎人的枪口下面。 那么针对这轮新冠病毒，我们在个人防护上又该更加注意些什么呢？北京同仁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金建敏说， 如果是在工作场合等等需要有这个接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保持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距离。那么现在来讲呢，应该是说1.2米以上更为安全一些。那即便是你在佩戴口罩的情况之下，也应该尽量的去保持安全距离。 在我们已知的调查中显示，这轮新冠病毒的传播是由境外输入病毒感染境内人员，而后防控不规范、不及时导致的。因此，加强对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的防控，是阻断病毒跨地区传播流行的关键。为此，北京市已经进一步提升了包括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和重点客运场站在内的2场6站防控等级。其中就包括加强远端和进出站口的测温验码，进一步加强工作人员分级分类管理，增设风险人员应急通道，升级北京健康宝功能，对风险人员及时弹窗提醒，告知相关防疫要求等措施。六里桥客运主枢纽副总经理张青在接受我台记者郑建明采访时说， 涉及到中高风险地区的班线做到停运，严格查验旅客的行程码，凡是行程码显示红色或者黄色的不允许进站，一旦体温超过了37.3度，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拨打急救中心的电话，确保旅客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特别是旅客重点接触的包括安检机、厕所以及测温验码处，加强消毒频次。 同时，北京市多家市属医院也已经根据防疫需要陆续推出了疫情期间门诊就诊须知，严格执行非急诊全面预约工作已经铺开。例如朝阳医院为了减少院内人员聚集，就将预约就诊时间精确到了半小时，患者如果提前到达医院是不能进入医院的。此外，各大医院也加强了诊疗住院过程的监测排查工作。北京同仁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金建敏就说， 比如说来自于中高风险地区的啊，或者是临近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市的患者来讲的话呢，我们建议采用远程诊疗的这个方式。如果说是由于病情需要等等必须要来北京就诊的话呢，肯定是说会有隔离观察，进医院的时候会有双码的核定，都有这些个措施，包括住院肯定要做一些包括核酸的一些筛查等等这些，那么肯定呢会给患者的这个疾病的诊疗呢会带来一些麻烦和影响，因为这样就比平常慢一些。这些呢我们也是让病人知道，让病人该做的啊，也是提前把这些都准备好。 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疫情防控区域就是社区。目前全市对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京人员一律落实14+7管控措施，除了对风险社区全面加强防控措施之外，非风险区域的社区工作者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了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通州区 通运街道紫金雅园社区李永妹书记表示， 居家隔离人员呢，我们发放这个隔离须知，在这个户门上安装电子门磁，不定期的上门要查看，还有利用这个微信发起这个位置共享等手段，对这个居家隔离人员进行管控。同时我们还要做好这个居家隔离人员的生活保障工作，例如这个买菜、收发快递、扔垃圾等，然后还有引导居民啊及时接种疫苗。截止到目前，我社区啊完成这个疫苗接种啊4100余人。 石景山区八角中里居委会主任李美红说， 对辖区的商户、物业、保洁、保安师傅们制定了严格的测量体温、走访查验健康码、入小区扫码登记的流程规范，务必做到严查严堵，防控漏洞。由社区党委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社区老街坊们不信谣、不传谣，大家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中来。截止到8月5号，我们已经开展了3次打摸排，对辖区的2444户居民、7900多人进行了一次全面大筛查。 不过，就在全市积极投入疫情防控的时候，4号，来自北京市新冠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北京市仍有一些商户存在二维码成摆设，工作人员对进入的顾客不测温，后厨工作人员不戴口罩，一些商户在顾客不戴口罩且不听劝阻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进行纠正等情况。长时间的疫情一定会让部分人产生倦怠、烦躁，甚至是自暴自弃的情绪，但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不能松懈，因为疫情防控决胜的关键点正是这些不规范的短板。从全世界的角度说，那些防疫措施做得不到位的、防疫效果极差的国家，就是我们整个人类防疫工作中的短板。而从我们身边来说，不遵守、不规范防疫操作的，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防疫体系的隐患。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这些防控不规范行为的曝光力度，并采取纠正措施。北京市公安局也发布了通告，将进一步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让我们从场所监控、社会监督、法律惩处等多个角度共同构筑防疫屏障。此外，面对新冠德尔塔病毒，张文宏主任曾表示，我们要做好病毒和人类长期共存的准备。而接种疫苗除了能够降低德尔塔病毒的致死率和重症率之外，只有当全社会疫苗接种率达到80%以上时，人类才能摆脱病毒的魔爪。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在公共场所做好个人防护，遵守相关防疫规定，应接尽接者应该尽快完成疫苗接种，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让我们补齐短板，共筑防线，坚持坚持再坚持，直到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都会好的，我们在一起守望着晨曦，没什么过不去。都会好的，传递着爱心，一次次逆行，每个人都守护着大地。 人们都在虔诚的祈福，点亮了战争，拉住心，连着心在一起， 所有人发光，感受着力量，不管怎样一直在一起。 害怕请牵着我的手，牵着我的手，别怕，我们要向前走，有温柔清风，天空有彩虹，盼望着，相信着，坚定向前走，苦难将我们紧紧的相连， 我们紧紧的相连， 历练让我们更完全。 明天还会来，明天还会再，散去了阴霾，太阳在升起，我们安心的等待。守望着晨曦，没什么过不去， 都会好。 的传递着爱心，一次次逆行，每个人都守护着大地。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虽然中国队的东京奥运之旅结束了，但是我们永远支持中国女排。当您知道，谢谢你，我们永远爱你。 2021年8月2号下午，日本东京有名竞技场，中国女排3-0完胜阿根廷队，结束了自己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全部比赛，最终无缘八强。本场比赛也是郎平挂帅女排国家队的最后一战。比赛结束之后，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手牵手围在一起，向主教练郎平鞠了一躬，随后哭着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从2013年到2021年，整整八年，郎平率队完成了两个奥运会周期的征战，拿下了2015年世界杯冠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和2019年世界杯冠军。在前辈们辉煌战绩的基础之上，完成了中国女排历史上世界大赛10冠王的传奇。与此同时，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已经超脱女排本身，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国女排。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北京日报社体育部的高级记者孔宁。孔老师，孔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北京日报出版社的责编郭雅倩。